诗篇第六篇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颤抖，我的心也大大惊惶。耶和华，你要等到几时呢？耶和华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因为死了的人不会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赞你？我因身泣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使床铺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我的眼睛因忧愁而昏花，因敌人的缘故，我的眼目模糊不清。你们所有作恶的人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接纳我的祷告。我所有的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惶，转眼之间他们要羞愧撤退。